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、苦恨呐、尘缘里呼 What? Thank you.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 Oh.